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 花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心理学家、女企业家周凡周老师。周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天赋和如何发现自己天赋，如何运用好自己天赋这个话题啊。那其实找到了这个天赋才能长处之后呢，如果用于职场的话，更重要的是如何定位，怎么样能够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让自己的职场的道路更加顺利，更加精彩。那说到职业定位的话呢，什么叫职业定位呢？ 其实我们说职业定位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是我和我这份工作的关系啊，就好像家庭定位一样的。其实家庭定位它一定是有一个主体和客体的，那当然每一个我就是主体，然后你的工作就是客体，家庭中也是这样的。比方说一个男人也好，一个女人也好，这个女人她决定说我是以内为主，还是以外为主，还是说我内外兼修，这就是一个定位，对吧？那同样的，一个人在他的工作中，他是觉得说我这个阶段是以在后面做这种服务类的、文件类的、知识类的为主，还是在外面去做销售、做市场拓展类的为主，那这就是一个定位。 那与其说是对于职业的一个定位，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对于自己的一个定位。 是的，就是你所有的定位，不管是在家庭也好，还是在职场也好，所有的定位的前提一定是你是在你充分的了解自己之下，你才能做好定位。 说到职业定位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很重要啊。它到底有多重要？它为什么重要？它能够影响到我们什么呢？ 影响到你在这个环境中的心态。如果你定位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很高不高低不低，然后你自己很难受的状态，你自己首先你的感觉会很不好，然后你周围的人的感觉也会很不好，就是你不知道你该干什么，然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 其实周老师说的这个吧，还是蛮接地气的，我们能够接受。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听到有些人会跟你讲，哎呀，你职业定位如果不准的话，你就会怎么怎么样，影响你一生，影响你的前途，你未来如何如何，有这么大吗？ 这种人都是卖职业定位培训的吧。 甭管是他做什么的吧，就是如果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说法，那对于这方面不太了解的人，特别是初入职场的人，他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会很廉价的给出他们的观点和建议，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当然其实像我们这种老鸟其实也要特别有意识，就是我们少给，然后年轻人也要有意识的去接收。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书籍也好，课程也好，一些百度上搜出来的那些东西也好，它很多时候会给你一些很正确的废话。这种正确的废话，你知道你听上去之后，你不但觉得对你自己不会有什么很直接的帮助，你还会生出很多焦虑来。比方说关于一个婚姻的，他就会跟你说一定要找对人。 我怎么可能保证我一下就找对？ 对，然后他会跟你说啊，这个前面的3次约会特别重要啊， 找到一个对的人很重要，会决定。你看这个话听上去都是对的，对不对？但是当你听到这个话之后，首先你会发现，那我到底怎么找对呢？他不会给你一个真的让你能够实操的答案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很焦虑，你会觉得，哎呀，那万一找的不对怎么办啊？你就会对于那个结果非常的紧张，然后诚惶诚恐。他其实反倒更不利于你去很放松的去探索那个身边的人以及自己。 对啊，谁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谁可能说在一生当中不犯错误呢？ 对， 包括我们找工作也是，我们虽然说职业定位很重要，但是谁又能保证自己一下子就能够一步找准这个位置吗？ 不要有这样的期待。 有的时候听多了这样的话吧，就反而给自己压力，反而会无所适从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上网一搜，搜职业定位这几个字的话，会出来好多好多，什么都是条法则，甚至有30多条法则的。那你去看的话呢，你觉得哪条都挺对啊， 挺有道理， 有道理啊。但是它没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针对性的东西给你，因为找工作这事儿，它不是说你去找就找了，它是跟你性格呀、特点，包括你的天赋， 对 你的特长、兴趣都有很多关系的。 包括你 的需求， 对，包括你是结婚前找的工作，结婚后的工作，还有你在不同的状态下，你的心境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说那些不是不能看，但是呢，就是大家如果说需要借助那些东西来补充自己的话，就是适当的屏蔽是很重要的。它不是绝对啊，不是绝对。关于这个定位的话题啊，我们分几个层次来讲吧。因为这个找工作嘛，肯定有找第一份工作的，有后来换工作的，有后来这个想跳槽再换工作的。那对于初入职场的人来说，我们怎么去看待职业定位？怎么能够尽量的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位呢？ 我会认为，基本上你当下找到的就是你当下最适合的。因为你首先你能找到的一定是你在众多的可能性当中，首先你能够够得着的，而且是别人也要你，而且你够得着的当中，你选了那个你觉得各方面综合条件你认为你比较满意的，对吧？所以基本上你当下拥有的这个工作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们在每个阶段我们是会变的，比方说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学员就是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他是在一个银行里面工作，然后而且毕业的学校很好，一去就是属于那种很好的职位，然后他去了以后他就特别喜欢做那些事情啊，然后而且他又是属于那种就是跟一些什么很牛的人打交道呀，他就觉得特别炫那种感觉。然后做完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发现过了没有多久，大概也就一年，他就觉得这个工作不是他想要的了，但是各方面条件又还不错呀，收入啊各方面，他就那个最初的感觉就过去了。然后他就会发现他对他的老板啊、同事啊，就看到 都不满意了， 对，看到各种各样不满意的地方。其实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哈？就是我们在所有的关系的去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都会经历三个阶段，其实有四个阶段，我先讲前三个阶段，因为很多人很难来到第四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蜜月期，就是你 好甜蜜 啊对，你找到一份特别是大 恋的感觉， 对对对，特别是第一份工作，你知道随便那个工作是个啥，给你钱你都会很开心了，对吧？如果你又恰好又是自己喜欢的啊，那就更开心了。然后在蜜月期的时候，基本上你会把你内心所有的正面的梦想啊、价值啊全部投射在这个工作上，然后你会在你的头脑中把它完美化。但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不完美的嘛，这其实是一种在我们的心智不是那么成熟的阶段，我们会产生的一种梦幻的投射感。好，这就跟谈恋爱是一样的，对吧？刚开始啊，你觉得这个人简直太完美了，一天不见都觉得想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啊，因为他整个世界都觉得明亮起来，不一样。 对待工作像春天般的温暖 啊！对对对，我们对人和对事都会有关系中都会有这个阶段。好，然后很快我们的那个梦幻的泡影慢慢随着我们关系越来越亲密，我们进入的越来越深，我们开始看到了以前我们在刚刚进来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生出各种各样的失望的感觉啊，他跟我想的不一样，他这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然后老板是这样的，同事是那样的，还动不动还给我们开会，这那那那。好，然后他就会生出这种失望，然后生出失望的时候呢，就会来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叫做权力斗争期。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你开始有很多失望的感觉，然后你开始有这种不满意的感觉，然后你尝试着去改变 他们，你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改变自己，就当你发现 对 当你发现失望和不满意的时候，你常去改变他们，你去跟你的老板谈，你告诉他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试图去改变，把这个体制等等做一些调整，然后你会被无情的打压回来，然后你会发现啊、哦，原来我怎么做都是徒劳的，然后你的那最初的那种还想改变的那个部分的那种热情也慢慢暗淡下来、 嗯、蓝图一下子就有稍微灰烬了。 对的，就跟在亲密关系里面试图改造对方，让对方满足自己的期待，最初还会吵嘛，啊，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但是很多人他不可能说一直这样子高频率的高强度的高热生命力的消耗的去吵下去，他们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离婚的话，他们就会来到第三个阶段，在工作也是一样，叫死寂期。死寂期就是怎么样，我发现我改变不了你们，我改变不了你，但是我又离开不了，我就认了，接受了。嗯，它是一种，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种接纳，但它其实不是接纳，它并不是真的放下了那些期待，有力量起来，它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这种失望，甚至是绝望，甚至是这种很消极的一种状态，所以就会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死寂期。死寂期基本上就是表面上相安无事啊、但是其实它是一种很没有活力、很没有生命力的状态。像在婚姻里来到死寂期的关系，它是蛮容易出现像出轨啊什么的，因为他的内心的渴望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被满足，他就会想到外面去满足嘛。 嗯、 那在工作当中这个状态就是，那我们就会把我们渴望被满足的，要么投射在家庭中，这种自我价值感，这种实现自我的感觉，这种创造的感觉，投射在孩子身上，投射在家庭当中，或者是做点什么小兼职，搞点什么啊，大概 试图改变一下吧。 对对、嗯、是小范围的改变一下啊。 这是前三个阶段啊。 对 对 那为什么说第四个阶段一般人到不了呢？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呢？ 第四个阶段叫做伙伴关系期。伙伴关系期其实就是跨越，就是来到一个新的层面的蜜月期，但是这个蜜月期它不是一种带着很早期的那种前理性的幻想，然后啊、以为对方是那样的，然后去爱一个想象中的人，而是你真的看到了对方真实的就是这样子的，他有缺点，他有问题，但是你还是可以真正的接纳他，而且你内心渴望的那些东西你有能力自我去满足，或者是你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影响到对方来满足你。因为过去我们是没有影响力的，我们只能用吵啊或者是一些很幼稚的方式，但是来到了第四个阶段，我们是可以一个成年人的很成熟的方式去影响到对方，让对方真的会被你影响然后改变，然后你自己也会变得很有力量，自我满足，而且你也可以很好的去支持到对方。 嗯， 所以就会进入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状态，不管是在工作也好还是在亲密关系也好，都可以进入到这个状态。它会比第一个蜜月期少了更多的那种梦幻的泡泡，但是它会更扎实。它不是说在我没看到对方的缺点之下我喜欢，而是我都看到了但是我还是喜欢。 成熟了， 成熟了， 成长了， 对，就是成长了。但很多人来不到这个阶段，他们一般就在 第三个阶段， 死寂期就卡卡卡卡卡卡一辈子。 哦、现在就是，如果是刚刚步入职场的啊，刚刚找到一份还不错工作的职场新人们，可能完全体会不到刚刚我们所说的第二阶段， 最多就是 第 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对，刚刚你说的这三个期啊、嗯，就是在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身上啊，就是完全的影射出来，如出一辙。 嗯，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跟我是做同行的， 嗯， 他是一个地方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当然现在他已经不做了啊。 嗯， 他最开始做主持的时候，就是那种像你说的， 嗯， 哇，太喜欢这个了、嗯，学的专业也是这个，然后每天就是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热爱的这个工作当中，嗯、觉得一看到话筒就跟见着亲妈似的，他真的是这么跟我形容的，就跟见到最亲的人似的， 喜欢的不得了、 就是、啊，就。张口就来，就是而且就是整天的泡在机房里面啊，享受自己那个甜美的声音啊，什么伴随着音乐、啊、就特别特别享受。然后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结婚， 嗯， 也还很年轻。然后过了一个阶段之后呢，就开始结婚了， 嗯， 后来生孩子了。在没有生小孩之前呢，应该是就是你所说的第二个阶段了， 嗯 啊，就是开始觉得嗯也还好吧， 还挺喜欢、嗯、但是呢、嗯、不像以前那么 已经看到很多不好的不喜欢的地方了， 就是这个我有点不满意，但是我改变不了、嗯、那个我也不满意，但是我也改变不了，没有能力、嗯、那我就先这么将就着吧，毕竟还、嗯、这还是我喜欢的一份职业，然后就这样走走走到后来呢，就是他生宝宝了嘛，然后家庭琐事又很多，还需要照顾父母什么的，他就我感觉啊，他应该就进入到这个最后一个阶段了，就是你再跟他聊工作的事情，他就说哎呀不聊这个不聊这个，我们聊孩子吧，不聊这个我们去聊点别的吧，就是完全对这个没有什么热情了， 对一个生计的行当了 啊，对对对，他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现在一谈到这个你就不像以前那么如火如荼的了，他说这个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份职业，或者说更直接一点就是我领 生计 啊，对我领一份工资，然后我要养孩子， 对对啊，这种情况确实很多呀。 但是你要去问到他，你说那你想改变吗？你既然不喜欢了又觉得没有意思了，你试图改变过吗？哦，我没有试图改变，我就这样吧。 对 但其实他也并不老，三十几岁的样子。 对啊，所以像一般越是这种在他的个人的自我实现中他压抑了很多，通常哈像如果他生了孩子以后，他要么就对孩子特别用力，你知道，一定会是这样的。 因为他会牵扯到很大一部分精力，这个我们倒是能理解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内在的那种创造的热情，他的梦想，他的渴望被实现，体验那种成就感的感觉，他没有真的被实现之后，这个部分他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压抑下来的渴望，被传递给他的孩子身上。他就特别希望他的孩子能变得特别的优秀呀，有成就啊，然后替他去完成这个部分的遗憾。 我感觉就是这一部分似乎在职场女性当中 特别常见， 特别常见、嗯、就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对， 嗯，那当职场女性们碰到这样的一个瓶颈期的时候，我们就这样了，还是说我们试图做些什么改善，或者说至少让自己愉快一点吧，需要重新的定位吗？ 其实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新定位的。其实重新定位不是说，哎，我换一个岗，或者是我换个公司，换个职业，我这个重新定位。你在你原来的岗，原来的那个位置上，你也可以重新定位的。嗯，就是你需要重新的去思考你的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重新去思考你和你的工作的关系。你到底只是在利用它，还是在物化你的工作，把它就是攀附它，还是你真的在跟它建立一种很平等的、很热爱的、彼此滋养的一个关系？ 嗯，那比如说就是很物质的，我确实现在对于这个工作没有什么热情了、嗯、我只是很物质的还需要这份工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希望自己能够和它比较愉快的相处， 嗯， 那我该怎么去调整，怎么重新定位呢？ 那你需要学会重新爱上他，重新感激他，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一个人的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就会决定了这个事情的结果。就是如果你就是在利用一份工作，哪怕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啊，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但是他很适合结婚，他可以给我带来很安定的生活，我嫁给他，最后结果一定不会好。因为你的发心就决定了一个不好的结果，你在那个时候的起心动念就会决定最后你们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工作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只是在利用一份工作，你只是在希望他满足你的某种期待，但是你不想在这个当中去投入你的生命力，投入你的爱，投入你的尊重和感激，结果也不会很好。 还好他的初衷是好的，他毕竟是因为热爱这个工作才是 从、嗯、对啊，所以 才从事这个工作。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如果你们经历过蜜月期，这个蜜月期其实就是一个，哪怕它有一种幼稚和梦幻的特质在里面、嗯、但是你经历过，其实代表着你的内心底层还是爱他的。就好像你跟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有些人就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蜜月期，那你想后面突破后面的死寂期就更难。但是如果你经历过蜜月期，相对来讲你其实是可以把那个力量重新调动出来，但是你要以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去对待他。 嗯，就是让他重新爱上自己的工作。 对 他有新的一份感情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职场中人也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就是你从事的一份职业，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终身的事业来做的话呢，你那个爱稍微悠着点儿，你一点一点去释放。如果说你一下子全部释放完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爱也毕竟是有限的，就是你留到后期的时候 细水长流 啊，对，还有点儿。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能够 hold 得住哈。 其实这样的，其实那个释放呢，剂量的大小倒不是最最关键的，你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最关键的是你对那个结果的期待。 嗯 啊，因为其实我们只是就好像我们生孩子，我们最初哎呀抱着孩子呀，给他喂奶啊什么的，你体验那种甜蜜的感觉，你是不会觉得累的。但是如果 你身边的人可能说一句啊，你怎么当妈的呀，或者你的孩子可能有一天没有对你有一些负面的这个，你的感受就不好，但其实你就会觉得有累有疲惫感。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当下体验那个幸福感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累的，是因为我们后面又执着于某种结果。就好像比方说哈，比方你那个同事，好，如果他前面很热爱，付出很多，然后他不会有，他在那一刻他就已经满足了。但是如果过三年他们搞什么金话筒评奖啊或者评奖啊，哎，结果没有评到他，他就会有那种失落的感觉，或者是有失望的感觉，然后他就会觉得，哎，之前的付出好不值啊。好，但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模式哈，但是其实他忘记了，就是他最初在体验那个感觉的时候，他并不是冲着那个奖去的。 对。 他只是 喜欢， 他只是喜欢，他只是纯粹的热爱。但是当他那个小我的执念在那一刻没有被满足的时候，那个虚荣的那个部分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反过来污染了他的历史。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就是那一刻他的失望，他把前面的那种纯粹的感觉自己给玷污了，所以他就会感觉那个时候很有付出感，他再回忆的时候他就不是一种纯粹的享受啊爱啊喜悦啊，他在回忆的时候除了喜悦以外还有淡淡的忧伤和牺牲感，但是那个牺牲感和忧伤的感觉是他后面添加进去的。所以很多人他们就很容易在他们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关系中玩这种把戏，这个讲有点深哈。 好，还好他这种呢也算是一种重新定位，但是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去重新找回那种初衷。在职场上我们也应该勿忘初衷啊。 对，其实我们说的勿忘初心就是指的这个部分。 对，那还有一种定位呢，就是重新定位，他是真的需要重新定位， 对， 就压根儿他可能就没有这个蜜月期，可能他当初找这份工作的时候呢以为自己很喜欢， 或者他真的就只是冲着钱过度， 后来发现自己真的不适合这个，那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改变，这也算是一种重新定位。那这种重新定位怎么能够这次不再走偏呢？ 其实哈，我真的觉得没有啥路是算走偏的。你看，其实我之前我也干过很多跟我现在的工作不相干的工作，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些工作它其实都让我成长了。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走偏，就是我们大家所以为的走偏，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成长，但是我们对于那个工作产生了很多的攀附心。比方说啊，你可能做了一份工作，你刚开始就知道你不喜欢，但是你觉得，哎，我现在年轻啊，我先做个过渡吧啊，然后他的，哎，我在这个地方他也给我镀了一层金，然后我再去做别的工作我可能会更好一些。 杂念特别多。 对对对，就是这种杂念特别多，然后小算盘打得啪啦啪啦响，最后都算自己，你知道吗？然后他有这种想法之后，哎，他就会发现他对这个工作可能给了他一些东西，他就会变得慢慢的越来越依赖了。就是他很攀附这些东西之后，他发现他后面想离开的这种动力也好，力量也好，勇气也好，慢慢的就没有了，然后他就会真的就会变成了一种对这个工作又极其的依赖，又极其的厌恶和嫌弃，然后他就觉得就跟对一个人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他就会产生那种，哎，我当初选错了，我就不该怎么样，选错了就离开嘛，对吧？但是很多说这种话的人，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好，那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都嫌弃了吗？那嫌弃了你还不赶紧离开，那怎么离开呀？这个勇气从何而来？ 其实真的离开也是需要有勇气的， 对啊， 需要有力量，因为离开就意味着说你要去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可能性，而很多人如果他力量感很弱的话，他就会很依赖可控，依赖熟悉，当他要面对一个未知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本能性的想要躲避，他就不去面对那个部分，他就会一直留在他嫌弃的这个地方或人身边。那这种情况就是你真的需要去有意识的去提升自己的力量感，那方式不限哈，比方说有的人通过看书他觉得那个有效，有的人通过上课有效，总之他只要觉得有效他就去用。但是如果没有效的话，那你就要学会，如果你以前用的方式没有效，你就要学会去换一种方式。然后还有就是你需要先小剂量的尝试， 你不能说我一下子就去 一刀切， 咔嚓就离开，这个压力肯定很大。这个，你觉得他才是你的目标，这个目标定的太高了。你可以先在这个工作之内先去做一些调整，甚至是在原有的工作中去把一些你的力量和热情带进去，这也是有帮助的。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职场帮帮团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关于职场定位的一些话题。那么进入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聊相关的话题，一会儿见。 就像下一个路口，只想前走还是停留，寂寞总不会等谁开口，是继续走还是要掉头。若放弃了从前的厮守，感情线上奔跑自由，若开往视线里的尽头，谁在那里看海市蜃楼。某一天转过身看从前，昨天被揭开谜底，有微笑有无声的叹息，幸运的是遇见了你。方向感偶尔乱了脚，偶尔会模糊，选择怎样的速度，走怎样的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明天的孤独，怎会怕孤独。方向感沿着这一条路，搜寻着幸福，来看一看这地图，街上的满足，改变了方向的明天，我要的就在眼前。某一天转过身看从前，昨天被揭开谜底，有无声的叹息，幸运的是遇见了你。方向感偶尔乱了脚步，偶尔会模糊，选择怎样的速度，走怎样的路，用什么态度去面。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三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 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心理学家、女企业家周凡，周老师。周老师你好。 嗯，主持人好。哎，我发现一个问题 啊， 嗯，这几次你介绍我企业家前面一定要加个女字 啊。对啊， 有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一种群体意识的性别歧视啊。 哎，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对啊对啊，你没有意识到吧？ 那我重来啊。 不要重来，不要重来，就这样挺好的，就把这个放进去。 我这不是歧视，我这是强调。 没有，就是其实，但是你看，就是我们企业家，我们不会说男的，我们不会说男企业家，但女的会说女企业家，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女企业家她是一个 能做到这个份儿， 或者 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对啊对啊，你没有意识到吧？ 那我重来啊。 不要重来，不要重来，就这样挺好的，就把这个放进去。 我这不是歧视，我这是强调。 没有，就是其实，但是你看，就是我们企业家，我们不会说男的，我们不会说男企业家，但女的会说女企业家，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女企业家她是一个 能做到这个份儿， 或者是 就更优秀，反正从我这个初衷讲， 更特别， 哎，更特别，更特别， 对对，过度保护也是歧视，你知道吗？ 好了，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 这还真可以讲一讲，因为我们家的结构就跟很多传统的是相反的，就是特别是前期就是女主外男主内偏多一 点。你家是超级奶爸是吗？ 会被整个群体意识所限制的， 嗯， 就是他们就会觉得，如果一个家里面男人赚的钱没有女人多，女人是赚这个家庭更多钱的那个人，他们就会觉得有某种不安全感，或者是有一种羞耻感啊，好像我找了一个老公很没用的这种感觉就会冒出来，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希望这个男人 爱情的这一部分的话，他可能不会那么快就到我们所说的 死机期。 嗯， 这个也是他自己创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知道，是这个状况其实是这个人他自己需要去负责的。其实我早期也有这个模式，所以当我对我的先生又嫌弃又依赖牺牲感，当他有牺牲感多的时候，他也会不愿意我出差呀，或者是老是有这样的情况给他。但是当我自己改变的时候，他就会也很有安全感，然后他也没有那种过度付出的感觉，他觉得完全被接纳被感激，他也会很享受这些事情。 对，本身工作和生活就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到定位，无论是在职场上的定位还是家庭当中的定位，如果能够相对来说定位准的话，恐怕就不会出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往往出现问题就是因为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定位不够准确， 就是，你又自己选择了，你又不甘心， 你知道、嗯、你知道我之前就有过这种阶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就是当你自己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你遇到卡点的时候，然后你有那种就会有很大的那种挫败感和无力感就会冒出来嘛，每个人在工作中都会有这种体验， 对，就跟当时选错了人似的哈。 啊，对对对，当你有那种感觉的时候呢，你除了会觉得对这个工作有这种啊懊恼的这种感觉以外哈，你可能还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啊，会有迁怒，迁怒到你身边的人身上，就是你会觉得，哎，我受这个苦，还不是因为我们家那口子不够优秀， 嗯， 他要是赚的钱多一点，好一点，我哪至于要搞这么大的压力在自己身上啊？ 嗯， 其实当下冒出来的这个念头，它其实是一个，在一个能量很低的状态下去模式化的一种念头，因为其实你最初选择这个工作，你是因为你喜欢它，但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绑在了一个很受害的位置上，好像是因为他不好不够行不得已你才承担这些压力的。 那没办法，总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嘛。 但是这种模式就会很要命，因为你就会变得你的力量感就很难真正的出来，因为我们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多大的责任，我们就能够为自己的选择从你的内心就能够调动出多少力量来。 嗯，如果说职场女性啊，就是把这种迁怒于先生身上还好一些，因为她毕竟是一个成年人， 啊、对对对， 她如果爱你的话，能够接待你的话，她会就是宽容这一点， 或者她会跟你沟通，这都是很好的。 很多职场女性会把这样的迁怒迁到孩子身上， 她会说、嗯、啊，要不是为了你，我自己这么辛苦吗？ 我每天辛苦这么上班回来还要什么帮你学习呀、 啊， 什么带你这样个这个那个的吧。孩子其实也是蛮委屈的。 是的，就是这工作又不是我让你干的，对吧？ 好吧，那说到这个职场定位啊，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呢，讲了一个例子啊，它是等于直接从蜜月期、权力斗争期，然后到最后的死寂期。他也好，因为他毕竟对于这个工作曾经是因为热爱才喜欢他才做他的，所以说他可以走到下一个阶段，就是重新爱上他。但有些人不是这样的，压根儿可能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工作，或者说找这份工作本身他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嗯，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这种情况呢，他会有两种局面。一种局面就是他到了那个权力斗争期之后啊，就是他对工作开始有很多的不满之后，他就压根就离开了，因为他没有多余的动力让他留在这里。那还有一种就是他愿意留在这里，但是他留在这里唯一的动力并没有最初的那份喜欢那个爱的感觉指引他牵引他，而是他真的就是太依赖他了、 嗯、 太需要这个工资，太需要这个物质上的一些东西。 对，你们心理学上管这个叫职业斗争期、 啊、 我们平时可能就是会把它全部归结于纠结 啊，对对对， 始终处在一个很纠结的状态哈。 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这么一直挣扎下去吗？ 有两种哈，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在你原来的环境中去做改变，那还有一种就是离开啊，离开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像我也从来不觉得离婚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你如果你离婚的时候，你带着这种满满的受害者，觉得就是因为我瞎了眼找错人了，我才这样子的，那就有问题。嗯，所以其实工作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离开，你是带着对这份工作的感激和一个很平复的状态离开的，就你真的知道这个里面有我自己的问题，那你在下一份工作就不会再犯跟之前一样的错误。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你自己的问题，你就是觉得啊、哎、这个老板有问题啊，这个怎么有问题啊，那你基本上还会带着你相同的问题再带到你的下一份工作中。 好，说到这个改变啊，这是一种改变，还有一种改变呢就是跳槽。其实跳槽也不是说不好的事情啊，很多人跳槽之后这个路更宽，前途更好。但是有些人呢频繁跳槽，就会被人说成你这个对自己定位不准呐、啊、对职业定位不准呐、啊、面对这样频繁跳槽的人，然后又始终找不到归属感的人，就从心理学这个角度来讲，你帮我们分析分析。 好，那其实跳槽的话，如果他总在跳槽，而且他跳槽的类型或者他每次离开的时候，他都带着同样的感受，都是带着这种失望感啊无力感离开的，那他就好好要去警醒，他为什么总会创造这个结局，就是轮回同样的故事。那这个里面他就需要去学习，是他有在这种逃避的部分在里面，就是他面对问题，他不是去解决它，而是去 换地儿。 对，换地儿。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你就一定要在那里死磕，但是它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就是有些人你看他在他的 工作中他很容易就掉入到两种极端，哪两种极端呢？就是他要么就是以别人为中心，就拼命的牺牲自己，压抑自己，去满足他的老板啊，他的公司单位的需要，就是老板让他加班他就加班，老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是没有他的个人的这个需要去为此去负责任的。然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压抑到一个极点，然后他就一鼓作气的就爆发，然后就辞职这样子。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就很自我啊、嗯，很自我，然后他看这个也看不惯，看那个也看不惯，然后最后看不惯到一个极点，要么就被别人炒了，要么就自己就离开了，或自己那个氛围已经都很讨厌他了，他离开了。这两种都很常见， 而且像这样的人的话，他似乎好像也不太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他不反思， 对啊， 所以慢慢就变成一种常态了。 对啊，他就会越来越变入一个成为一个受害者的状态，就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总是遇人不淑，总是运气不好。 如果有幸的话啊，他发现了自己这个问题， 嗯， 他可以去改善吗？怎么去调整呢？ 当然可以改善。首先第一种类型就是那种就是太过度的想去讨好别人，就是去满足别人，他需要去表达他自己的需要。就是很多人他是不敢在职场中去跟他的老板也好，跟他的公司也好去表达他自己的需要的。他就很多人选择的方式就是压抑，憋着不说，然后憋到一个极点，用一种很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要么就拍，要么就是情绪崩溃跟他的领导吵一架，要么就 破罐破摔啊。 对对对，要么就离开。但其实这些都是不够成熟的做法，他应该是在他的情绪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就用一种比较理性的成熟的方式去告诉他的领导，或者是告诉他的企业他需要休息，这个事情他不能做。但是话是说的很简单，你要去说，但是这个里面他需要去突破他自己的一些模式。比方说如果他这种有害怕被别人拒绝，他有想做好人的期待，他希望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好人，他不能接受别人认为他不负责任，没有责任心。他如果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只要他的老板说，哎呀小刘你要有点责任心啊，把这个事做了，哎呀我们公司就属你最怎么样了啊，他要是很攀附这些别人对他的评价，他就开不了口，就会这样。 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频繁的换工作呢，并不是说他个人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真的找不着哪份工作适合自己，或者说他真的找不着自己在职场的定位。 那这种情况要好好反思。就跟一个人如果他相了很多次亲，他都找不到合适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他一定要反思。那一定是你在这个当中你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你的表意识太容易去看别人的缺点，这个企业的缺点，你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完美的幻想。 比如说 比如说在职场里面，就是很多人他就希望这个企业这个公司能够满足他所有的幻想， 嗯 啊，比方说 福利啊、待遇啊、 然后 休息的时间、 对休息时间呐、工作的氛围啊、工作的类型啊，然后他不喜欢出外面的事情，他就希望永远都不要触碰这个事情呐、然后对于同事也是这样，他就希望说同事有什么不要来找我，你去找老板啊什么的。就是他总有这种执着的时候，他就总会觉得不适应，他就总希望别人能够这个都按照他的预想的头脑中预想的这种方式来运行，只要有跟他预想的不一样，他就会很挫败，他就会觉得啊，这个工作不适合我。 如果是有这样的习惯的人，应该在学生时期 就会显现出来， 就会显现出来。 对对对，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会，就是他的外在情况好像很适应，但他里面很不舒服。这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别人看他好像这个工作做得还不错，他自己在表象上的和谐也还行，但是他心里的感受是不好的。那这个不好的是因为他，哎，这里面又要讲深一点，我稍微谈一点，就是关于潜意识。因为我们每个人除了我们内在的动力，除了我们的头脑想去的目标和方向，还有更大的一个部分的力量牵引着我们，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啊。那比方说如果这个人他有一个关于金钱的潜意识的金钱的限制性的信念，或者关于权力的限制性的信念，比方说职位太高压力就会太大，就会很痛苦，那么他就会在他快要升职的时候，他就会无意识的破坏这种升职，因为表象上他的头脑很想要那个 主管经理，但是他的潜意识里面，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父母啊，可能身边的人就跟他说，哎呀，这个权位置高了呀，都没什么好事儿啊，都健康都不好呀，都是拿命换的呀。他接受了这些东西之后，他就会害怕去到那个位置上，所以他就变成了一方面他好像很努力的要去到那个位置，但是真的当机会来的时候，他也会做一些很蠢的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就 失之 交臂。对，好像是意外，但其实是潜意识创造出来的， 可能这个潜意识他自己都没有发觉到。 对对对，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哎呀，难怪现在有很多职场的人士都愿意去学一点心理学呢。 不学心理学会生存很艰难的，因为你总是在自己内耗，你明白吗？嗯，就是这股力量把那股力量压制下去，然后你自己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啊，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话题啊，周凡老师也是心理方面的专家啊，就是你给职场人士关于学习心理学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提示吗？ 嗯，好，因为其实现在市场上这种心理学的书籍啊课程很多，那我给大家几个很重要的点，大家去在这个层面上去做选择。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很多的老师和课程它是以售卖放大焦虑、售卖焦虑为它的根基的，比方说也像有一些职场类的，就是工作类啊，包括像一些给企业家的培训，我了解过，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告诉大家说，现在的市场，生存很艰难，然后这个 钱不好赚， 工作很难找，你一定要多么的努力，多么的上进，多么的怎么样，只要改变你才能够怎么样，这样子呢，确实会激发人们改变的欲望和意愿，但是它是以恐惧和焦虑驱动的，它。短时间会有效，但是它会带来更长久的副作用。你怎么去判断呢？就是你看完这篇文章也好，看完这本书也好，你上完一个课也好，你感觉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你上完之后，你感觉你的心情更沉重了，那 更焦虑了， 那你就不要选这样的东西。 你刚刚说的是不好的，那好的呢？ 啊，好的当然就是它既会给你方法，给你动力，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很焦虑、很失望、 很舒服哈。 对，它会让你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就通过这点来判断哈。 对对对。 那么其他方面呢？ 其他方面就是有一些老师他是会偷走你的力量感的。 怎么叫偷走呢？ 对，我来讲一下，就是很多的老师他们的小我，他们的人格是借由通过别人的崇拜和追随来构建起来的，所以当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他们很容易让学生产生一种，哎呀，我好糟糕，这个老师好厉害好牛，但是我不行，我好弱。因为这个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他可能就会不断的就是让你感觉到你是不够好的，你是不行的，然后你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那些错误很严重 啊，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对，然后你再不改变你就完了，然后你要跟着我，然后我才能救你，才能，但他不会这么说， 但是意思是那个意思， 对，他传递出来这种信息，这个也是不太好的，而且还有就是他会喜欢给你标准答案，就是他会说这个事儿只能这么干，除了我给你的这个标准答案，没有别的可能。你不要听你自己的，你得听我的，这个都是很有问题的，就是他剥夺你的自由意志，然后让你去盲目的去听从他。基本上，如果你避开这几类老师，然后你还觉得他给你的东西，因为这几类老师他也会有干货讲的，他也会给你一些你觉得很有用的东西，但是他携带了那些有用的东西，他又把这个东西的叠加在一起，它才会比较有诱惑性嘛。对， 应该说现在在职场上啊，很多职场人士都是热衷于去关注一些或者学习一点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哈。但是无论是从网上啊，还是从书籍上啊，还是从什么样的课程上啊，就是确实是特别特别多。但是这鸡汤一碗一碗的搁在那儿，我怎么样才能选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那碗鸡汤呢？ 对，基本上就是你如果能够避开刚才我说的那几种，但是这个里面你要对你自己的感受要比较敏感，就是你上完课之后你要去核查你的感受，你因为它一定有一些料你也能够学到东西，但是你的感受可能就会下降，或者是更焦虑，或者是你觉得你更想依赖别人了，你对自己更不确信了，那这个部分你就需要去 重新去审视。 对，还有就是心理学这个学科它是一个很深的， 对，它的范畴很广 很广 的，对对对， 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就即便是一个心理学家也不，他也不可能做到每一科都是特别精通的。 对， 那作为职场人士，他只是需要一些通过心理学的知识的力量来补充自己。那我怎么去发现我需要去学习哪方面的心理的一些常识呢？ 我的建议哈，我的建议就是尽量的去选身心一致的老师。什么叫身心一致的老师？就是有一些老师，有一些课程，那个老师他只是知识和信息的搬运工，就是他从别人那里学的书啊，看的怎么样，然后他截取了一部分，然后他给到你，但这种东西它的可操作性是很低的。因为他真的就只是道理，就像很多人说的，我道理懂了一箩筐，我就是过不好这一生，对吧？像他一般听的就是这种老师给他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想要去真正学到有用的，就是你一定要学在你想要的那个领域，这个老师他身心一致，就是他的知和行都呈现出来了。比方说，如果你想学一个在企业上、在职场上很好的一个部分，那你就不要去找那种基本上他自己都没有，除了校园以外，他都没有 这种经历的。 对，没有这种经历的，他也没有把一家公司创作好的，他只是一堆的理论。那基本上这种课上完之后，你会更困惑，因为这个老师他自己都没有拿这些东西在他的实际中去检验过，他就把它给你了。然后你如果还把它如获至宝当做至理名言，你在你自己的实践中你会觉得很焦虑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把它直接拿过来用。 有点像营养过剩是吧？ 对， 营养过剩而导致的疾病。 对对对，包括像其他的也是这样。比方说如果你想上学习亲密关系啊或怎么样，你一定在这个领域你觉得这个人他呈现的状态是你想要的， 而且他至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对， 好吧，看来这个职场人士要想学习点什么东西也得找准定位，才能够真正有效的帮助到自己啊。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心理学家、企业家周凡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那稍后是专题节目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